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面前敬拜主，感谢神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的这个生命气息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啊，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仆人要宣讲的，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你，信心有根有基。恩高主你仆人所要宣讲的，父神啊，你的话生命之道临到我们，我们经历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谢谢主赐福这段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经文，出现了一个字，一段字，就是玛利亚俯伏耶稣脚前。在耶稣与玛利亚互动的经文当中，玛利亚俯伏耶稣脚前的景象，是一幅最生动也是最感人的画面。在当时，俯伏脚前代表对于权威恳求的姿态，或者对于上帝的谦卑敬拜。在希伯来文，在希腊文有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到了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就被翻译成为敬拜。所以玛利亚俯伏在耶稣脚前的另外一个意思，也就是说玛利亚她敬拜耶稣。所以今天就和大家来谈谈关于这个敬拜的事，圣经的教导。当我们讲到敬拜，敬拜走来外走来外，因为worship 这个 worship 这个字呢包含了两个意思，那就是配得和这个自得。好，第一方面配得敬拜，我记得有一首诗歌说什么，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你，对不对？30年前大家都唱的，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你，我们活着是为了要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，是为了要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今天那人找来外就是说那人的敬拜炫呢，圣经里的咱能够那个人炫呢是配得，那个人找来外配得那人敬拜伊。所以启示录第四章讲，外国人炫呢你是配得，因有总归光棒的，因为你创造了这些万物。其实这启示录在启示录这本书里面有四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做礼拜，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上帝。第一，那个人就敬拜圣呢，因为那人圣来的审判主，我们的上帝是审判主，那人欢迎下位，欢迎拜拜呀、啊！一人也相信什么？相信有10殿阎楼啊！啊，1殿、2殿、3殿、4殿、5殿、6殿、7殿、8殿、9殿、10殿，有世界阎罗王存在。但是你可看看呢、啊，有哪个人拜阎罗王？虽然相信有阎罗王，阎罗王做什么工作？就是审判嘛。但是有多少人拜阎罗王？去看看华人。有的话，那是少之又少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人我们的上帝是审判主，所以我们敬拜他、啊、我们敬拜他。第二，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主。圣经这一段圣经记载说，在天上有长老有群众，他们在喊什么？喊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上帝，因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耶稣他是得胜的主啊。第三，为什么上帝配得我们敬拜？讲到那人找来拜，讲到那人就敬拜圣来的，因为圣来的从造天地万物给做。这里启示录第四章讲的所讲的，启示录第四章，200年前，百多200年前，有一个人 启示录第四章只有十一节经文罢了，我们没时间去读。这个人他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，他大受感动，结果他就谱出了一首千古不朽的圣诗。而这首圣诗常常在圣诗歌集里面是排第一首的，有很多圣诗歌集把这首歌排在第一首。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啊，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呐、啊，那个英文名字蛮难读的哈。那么他这首圣诗，一首西埃及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？我们老一辈的比较常唱，现在现代唱的呢，年轻人就比较少唱的。这首歌叫做《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》。啊，老一辈的唱，跟牧师一起唱啊。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全能大主宰，清晨我中歌，身穿云山大自转。Holy, Holy, Holy，慈悲一传难，拥有一赞美，归上于真神。百多两百年前，这个人看了创启示录第四章，写了这首诗歌，千古不朽的。这首圣诗有四节，第一节那是讲到公告那种血奶的心结，举笔做那个心。第二节公告那种血奶的喜宅、精宅、隐望宅与血奶。第三节公告那种血奶的中光、中爱、中喜的心。第四节天地海万物都有歌颂，都有唱歌赞美敬拜，这是为圣呢。所以你要被做这首诗歌，是热衷的诗歌哈。在牧师上阿外那人新创来外的时候，这首歌真的就去唱。就像呢，好像以赛亚先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匍匐在上帝面前敬拜上帝。这样讲没？那个人就来吧，那人敬拜圣人，因为那人圣人的从造作。我说喂，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，我问他去哪里，我要去买屋子。哎，他的旁边有一个人我不认识，我就问他这人是谁呢？他说是风水师，我要买屋子，我带他去看看风水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华人社会很流行啊，看风水啊。那我曾经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基督徒需要风水师吗？我们基督徒需要风水师吗？这个看风水跟那个看风水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要记得，那个人所相信圣灵的从造作，从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风是上帝造的，水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风水师啊。你要风，上帝有；你要水，上帝有，你不必担心，完全不必担心，担心这个风水这个问题，因为那个人现在是创造主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如果你忘记上帝是创造主的话，你就到处找风水了。但是如果你相信有这个信念，我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一切都是属于他，一切从他而来，我为什么要担心这些？第四，我们要敬拜上帝，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，因为上帝是救赎主，救赎就是敬拜的中心啊。我们有圣昌，我们有洗礼，有新创，有洗礼，都立行了，就是为了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施恩做了主的救恩啊，叫我们那个能不能记得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啊。如果一个人 他忘记了自己是罪人却得到救赎的这个事实，他就会失去感恩的心，他也会慢慢失去那个火热的心感。但是当我们记得主的救恩临到我，主是我的救主，我们就常常会有这个感恩，会有这个火热的心。去年十月二十八号，我也谈过闽明高举人样蓝燕姐妹，那一天在她的家里面，她的家翁我想大家都认识了哈。那天在她家里，她的这个家翁雷弟轩，他跟我讲见证，他八十岁，我就静静地听他见证。他在讲上帝在他身上行了什么作为，上帝的工作怎么样临到他的身上。所以听了他的见证，这个弟兄给我的印象，他是个蛮有信心、蛮热心，是一个为神的这个基督徒啊。这就是我对他的认识啊。上个礼拜我去探访一个弟兄啊，这个弟兄跟这个弟兄是这个叫什么叔叔跟这个侄儿的关系。他告诉我一件弟兄的事情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牧师呀、啊，一每就来拜以前是挑灯的呀。我隔了一样时间，我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心里没有想到，蹦蹦跳跳在跳啊，啊，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呢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人你们认识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他曾经是鸡童啊。”我很惊讶，当时我也围着这个弟兄，他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他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，围着他的心眼得开，知道耶稣是他的主，是他的神。我感恩啊，弟兄姐妹们，跟男人男找来外，今天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救赎主，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感恩人，我们要记得不配受敬拜，我们不是要去拜人，人手所造的偶像我们更不配的我们敬拜，唯有什么上帝，我们的上帝配得我们敬拜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做礼拜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他配得我们敬拜，他是得胜主，他是创造主，他是救赎主，他是造物主啊。第二，到那个来外来外的时候，除了陪一陪那人走来外，陪的那人虽然陪的那人敬拜过什么，走来外是值得敬拜。许多拜神的人，他们一生可能都没有去过神庙一次。你可以去问许多拜神的人，他们不见得曾经去过神庙。有些人他们就认为，哎呀，信耶稣相当麻烦，为什么要去礼拜堂做礼拜？哎，你看差别了没有？许多拜师呢啊，一人可能都没去神庙去拜过，但是偏偏那人做礼拜的呢，信耶稣呢，那人这里做礼拜呀，所以有的人就以为，哎呀，做礼拜相信耶稣是麻烦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邀请人。我们啊，向你的走来吧呀！我告诉你，最长的几个回答是什么呢？我今冇闲，我有时间是好去，或者我硬逼住啊时间去。这牧师最常听见的啊，来邀请来做呗。我很忙，我有时间的时候会去，我安排一下时间去。哎，你讲这些的时候，好像今天我们这些做礼拜的人都是很多时间的人了，都是太闲空的人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记得。做礼拜的人，因为说有时间的人，做礼拜的人，因为说卡的人。今天我们来做礼拜，我们之所以做礼拜，我们敬拜上帝，因为做礼拜，我们的上帝不但是配的，也是值得我们敬拜的。然后我们在做礼拜敬拜上帝的时候，礼拜带给我们四个 R 这个祝福。四个 R 这个祝福，第一个 R 是什么？ Rebuild， 重建，敬拜 敬拜是我们人与上帝关系重建的时刻。我们来做礼拜，接着唱诗，接着祷告，接着读经，接着圣经的话，重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做礼拜这段时间，我们把它称为什么？神圣的约会。我们常常讲，我有 appointment， 我有 appointment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也是 appointment， 那是 sacred appointment， 那是神圣约会，我们与神，神与我们相约的那个时间呐、啊。那天星期五啊，前天星期五晚上晚间崇拜，唱到这首诗歌，我蛮感动的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软解，很有意思啊！啊，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冷的。但是礼拜是让我们重建 rebuild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在礼拜，在敬拜，在上帝的话，在祷告，在诗歌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我们的心呢，冰冷的心就溶解了，就让我们再发出热心了。所以这首诗歌很美，知道吗？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你们会唱吗？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，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我们会慢慢因为生活上遇到的事情会让我们冷的，但是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 rebuild 重建复原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让我们能够又再开口祷告，我们又能够举起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就帮助我们。所以做礼拜敬拜上帝是值得，因为第一带给我们的就是重建 rebuild， 第二 release 释放，敬拜是心灵得到释放的时刻。我们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贪心啊，骄傲啊，怒气啊，怨恨啊，自责啊，自卑啊，忧郁啊，担心等等，这些情绪会把我们的心塞满了，会压到我们透不过气来。但是敬拜，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，能够让我们把这种心灵的重担放下来，释放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心得享安宁啊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经历啊，我的心有平安，我的心有安慰啊，我没什么决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释放了。我都记得我的妈妈，她在76岁，也是她离开世界那一年，她生病，她跟我讲一句话，对于我给她买毒，就是我没给你，那么我电脑可找来吧。我母亲50多岁才信主啊，可是她信主之后比我的爸爸还热心啊。我爸爸是传统基督徒，我母亲不是传统基督徒啊。我从她这句话我才知道为什么她比我爸爸还热心，因为她经历，她来每次来做礼拜的时候，她经历这一种所谓 release 释放，内心被压了，各种事情压到他透不过气，可是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有平安。他说我有平安，我的心里有平安。第三 recover 复原 recover， 敬拜是我们身心灵得到复原的时刻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，每天我们都在战场上斗争， 我们跟自己斗争，我们跟别人斗争，我们跟环境斗争啊。那么在这种斗争当中，我们伤痕累累，我们需要医治。感谢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拉法。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拉法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医治我们，不是像平常的医生，脚痛医脚，头痛医头。我们的上帝是 holistic、holistic healing， 是完全的医治，是全面的医治，是身心灵的医治。所以我们来敬拜上帝，在敬拜上帝当中，上帝知道我们，上帝医治我们，上帝让我们受伤的身心灵得到康复啊！半年前，美国有一份报告，那个报告是经过向300,000人访问的那个报告。那个报告内容是什么呢？一个问题：每个礼拜做礼拜的人和礼拜天没有去做礼拜的人有什么分别？每年以前，每月50日调查，他们问到这里说：每星期礼拜去礼拜堂做礼拜，在礼拜日没去礼拜堂做礼拜呢，有什么分别？没有三日王的人。结果那个报告是什么？每个礼拜每星期礼拜去礼拜堂做礼拜呢，一有几方面比礼拜日没去做礼拜呢更加高。那个报告结果就是说，每个礼拜去礼拜堂做礼拜的人，他们在几方面比礼拜天没有去做礼拜的人更强。那几方面是什么？第一，心情愉快，就是说他的担心、他的忧郁、他的惧怕会减少了，品行修养，比较有礼貌，晓得宽恕，晓得容忍，克制力强，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也能够胜过欲望，胜过试探，还有社交生活，他不会孤单，他会有朋友啊，互相的支持，互相的帮助。这是半年前2012年在美国一个访问所出的这个结果啊。有一个医生，他活了100岁，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心脏专科医生啊，外科。他从1908年活到2008年，离开世界23年了。他活了100岁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：清军训练的时间是第宝贵的时间，每失败对训练明显就全那些了，顿生学员的所有的烦恼、挫折、重生、网红都晒去了。这是一个医生讲的。亲近上帝来做礼拜是最好的、最宝贵的时间。每次做礼拜就是一个重生、一个新的开始，所有的烦恼、挫折、创伤、怨恨都洗过去了。这是第三个 R， 第三个 R， Recover。 第四 Review。Review， 敬拜是我们得到上帝启示的时刻。做礼拜，安静自己的心灵。神借着圣经的话，借着诗歌的一句话，借着祷告的一句话，好像上帝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安慰，或者鼓励，或者引导，或者医治，或者指示啊。槟城有一个弟兄，几年前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，他欠了银行好多好多钱。那一段时间他很辛苦，几乎每个礼拜他都要跟银行跟客户谈判如何还债。可是虽然他那么辛苦，他仍然每个礼拜天他坚持我要去做礼拜。为什么？他说做礼拜敬拜上帝的那个安静时刻能够让我放下一切的烦恼、思想和这个挣扎，然后做礼拜也使到我得安慰，也让我重新得力呀，让我能够继续面对我的困境，面对我所面对的挑战，面对我这个挑战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，一个弟兄 在许多压力当中，他做礼拜，因为他经历这个做礼拜，神的话临到他，让他重新得力，或者医治他，或者给他亮光啊。我就讲我谈话，婆婆叫婆婆婆，哎，不得搞哪灵个，胡生家坐神闹，我说到对球，我看到几个妇女在谈话，我就加进去谈话了。我对他们讲，你能这个做球啊，妇女喂啊，老外当妇女喂，因为球啊要妇女喂。那我这样进去谈话，我主要目的是邀请他们来做礼拜嘛。我认识几个啊，就呀，龚山木、新木了啊哈，姑下会黑菜价，现在就一直在邀请他，不过还没有来。上个礼拜探访，我经过内面教会也定啊，啊，我看见这鬼也都模样，这地模向他拱我，我也加进去谈话了。我就告诉他们，国门框、国门，我是不是求啊妇女会？你能讲那个叫什么呢？大魔神闹的男人会啊！当然，我加进去目的，我就是要邀请他们来做礼拜嘛。啊，那天有一个人，我就邀请了某某人呐、啊。有天你找礼拜呀？你屋里找礼拜？你屋找礼拜吗嘞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我是白死的，我是本来的找礼拜。我死了了，不过耶稣没帮我，我就照样白死了。这个人一讲这个话完呢，他就驾着那个电单车走了，我都没有机会多了解他，多跟他谈话，连问他住在哪里，门牌几号还没有问到，他啵啵啵啵啵啵走了了。他跟我说，我问他某某人，你有做礼拜吗？邀请来做礼拜？他回答说，我拜神的，我本来做礼拜还死了你嘞，耶稣没有帮助我啊，我就跑去拜别的神了、啊、他电单车就走，我没有机会跟他讲话。但是我这个问题是什么，过后我在想嘛，这个人说他是做礼拜的还死了你，那我的问题是说，他是做礼拜，他做几次礼拜？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，还是一年来一次？你知道吗，今天西方人一年三次，你知道一年三次几次？那三次吗？今天西方人 baby 的时候，他妈妈拜他的礼拜堂洗礼了，然后结婚的时候咚咚咚咚第二次了，第三次什么时候？人家抬进来了，出兵来了呀。哎，今天很多人外脚来外外脚来外几次啊？我告诉你，离开上帝的人常常是因为很少做礼拜的缘故。我刚才说了，那个找礼拜敬拜神呢，有四个 R， 四个 R 那个生命经历，四个 R 那个祝福，所以常常做礼拜敬拜上帝，就有更多机会经历这个什么重建、释放、复原、review 啊，这个传、这个提示 review、release、recover。review， 偶尔一两次做礼拜，没有做礼拜，也就没有这四 R 祝福啊。没有做礼拜的人，很容易离开上帝越来越远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不可停止聚会，停止聚会意思说不可停止礼拜呀，因为停止礼拜。第一年没做礼拜，也就是开始离开神的开始，停止做礼拜，也就是离开上帝的开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推动全守主日运动，鼓励大家收集这个周报，年尾的时候我们分这个奖励品。为什么我们要推动这个全守主日运动呢？我们鼓励每个礼拜做礼拜，礼拜天不行，星期五晚上我们也去关心，哎，人有没有来做礼拜？哎，你们会发现有时候牧师会讲，哎呀，怎么上现在来没看见你？我关心大家哈，每个人都是牧师的心上人。我也邀请人家来做礼拜，因为我相信，我也肯定，礼拜是值得的，礼拜能够让我们得到 for 祝福。所以做礼拜决定是什么？是一件祝福的事情。也绝对是一个什么值得的事情。 就帮助我们。有一首诗歌我来到上一堂才学到的，来唱唱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很美的一首诗歌。这位神不是我爸爸的神，不是你的神，而是我的神。我在敬拜上帝当中，我经历到我这位神，他的爱，他的恩典，他的带领，他的保守，他的看顾，还有他的力量，他的意志。所以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就在敬拜当中，我们经历这位神 forever。 所以我们这位神是值得我们敬拜，也是配得我们敬拜，好好做礼拜，谨守主日。来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们可以站就站起来了哈。 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地爱你，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。我的神，赞美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地爱你，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。我的神，赞美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 阿门。弟兄姐妹们请坐。好，现在